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嗨，你好。 David 呢驰骋职场多年啊，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草根呢打拼奋斗到今天的这个 CEO 的职位。在职场这片天地呢，咱不能说是身经百战吧，但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啊。我这么夸你，你接得住吗？ 嗯，挺高兴。 你害羞吗？ 害羞。 好吧，今儿呢我们一起跟 David 呢聊聊关于职场那些事儿啊。说到职场那些事儿吧，现在有很多职场的人呢，尤其是在职场打拼了一些年头的朋友吧，有一种同感，就是说当我们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呢，很兴奋，即便是很辛苦，即便是要付出很多，但依然是很有活力，很有动力。 是啊。 但是过了一些年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家庭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啊，经济的压力等等，全面袭来，慢慢的呢，就是没有那种在职场的活力了。 嗯，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职场动力啊。 嗯，是。 我们怎么能够调动起自己的职场动力呢？ 其实职场动力就是我们不管是给人打工啊，还是自己做事业，我们的内心的那种驱动力和企图心啊，就是我们的职场动力。可以那么说啊，职场动力越强大的人越成功。这个你显而易见，就是一个是它持久，第二它还非常稳健有力量，就是职业的生长周期也比较长，最后的成就也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这职场动力的魅力。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企图心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企图心吗？其实对于这份工作，企图心应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是看准他的这个晋升的空间，有的看准这个薪水，有的人可能就是看准他的轻松愉快，都有可能哈。 有的人是为了假期长短，但这些并不是我们说的这种企图心啊。这种企图心是一个很表面的，其实呢，企图心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王某某努力工作，他其实内心想着要孝敬他的父母，他觉得父母不容易，他想回报他们一套房子。 哎， 这就是一个企图心，就是说我在家乡给父母翻盖，或者说是这个买一套啊。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就特别特别重，于是经过几年的奋斗。啊，梦想成真，买了一套大房子给自己的父母。哎，这个就是一个企图心。 哦，那应该说这个王某某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他的预期的目标和最终的结果是达成共识的。但其实呢，还有很多人最初的这个企图心挺好，想的挺好，那么历经多年之后也努力了，也奋斗了，发现是一场空。 现实还是那么骨感， 对 吧？对， 怎么办？ 现实这么骨感的话呢，这个我们说这也叫立命之学啊，就是说定目标还能实现的学问嘛。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实现不了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有伤害的。也有可能会让自己变得失落啊。然而呢，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人之所以努力的话，就那些特别努力特别拼命的人呢，一般情况下不是受够了就是受刺激了。我觉得可能火候不够吧啊。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呢，我想一定是他动力不足。啊，然后以及什么呢？他自己的这种决心不够坚定。 那说到这个职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当中啊，职场所占到的时间应该是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将近一大半的时间。 是啊。 但是你说在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谁又能够始终保持着最初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初心，最初的那种激情或者说动力，但是呢工作又不能没有，这饭碗也不能丢，我们还要保持那样的原有的状态和动力。 嗯。 你能做到吗？ 我觉得我的状态啊， 嗯， 如果是七八年前见过我的人都觉得，哎呀，米老师你挺有激情的。很遗憾的是，这个七八年以后再见我，我还是这么有激情，甚至比以前更有激情，就是因为心中有一个目标，我要实现它。所以保持职场的青春呢，一定需要有中远期的目标来支撑。那拥有中远期目标来说，这不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确实值得追求。如果你没有的话，或者你有模糊的目标的话，那你的动力也不会太充足。 嗯，也就是说，想要保持职场动力，始终处在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那首先呢，要确定自己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不能太模糊， 对， 得很清晰。 你比如说唐僧，唐僧这个目标就是西天取经，经过81难，他也愿意去继续去取经，这说明什么？他有中远期目标。 嗯， 如果他目标不强的这个人，可能他早就已经放弃好几回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取经的路上，这个经能不能取到，取决于自己的决心。一般在社会上啊，拥有这个明确的长期目标的人呢，占到3%，那么拥有清楚的短期目标的人呢，占10%。有模糊目标的人呢，占60%，没有目标的人占27%，而对应的呢，无目标的这些27%呢，哎，是社会最底层的啊，在经济收入上来说，有模糊目标的人呢，是社会中下层的，有清楚短期目标的人呢，是社会中上层的，有明确长目标的人呢，长期目标的人呢，是社会顶尖的成功人士。 嗯啊，那你在你的公司当中啊，能够感觉出来自己员工的这种目标感吗？ 需要对标。我们在年初就给每一个人制定了他这一年的目标，目标呢有这个有10大目标、6大目标和一个核心目标啊，这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目标、事业目标、家庭幸福目标、个人财务目标、理财目标等等等啊，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目标。我们说一个列表， 嗯 啊，然而呢，这年初你这个目标都没有的话，其实这一年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到年末也没法总结。 其实我们所谓的目标听起来貌似是一个目标，但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 啊， 综合因素构成的。 你不能因为完全我就追求财务目标而放弃自己的身体，这个我觉得目标如果定得太极端不是很好。说我定完目标以后把我家人都给牺牲了，我觉得这也是太极端的，那这么做肯定得不偿失。 所以工作当中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有动力的话，目标明确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在单位当中你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个目标感也不一样。比如说普通职员和中层的管理者，还有高层的管理者，目标所设定的方向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有差距了， 嗯 啊，差距非常的大。每个人的目标呢，肯定根据的是上一年自己的工作表现、事业表现、财务状态来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他会给自己挂不一样的这个标签啊，所以去年有一定成就的人，在今年追求的恐怕就不是那个成就了。比如说去年业绩很好，今年估计就是要以培养人带团队作为一个基本目标，然后扩大市场啊，这可谓那个人收入解决了，要帮助更多的人啊，所以目标肯定会变。 嗯， 然而呢，一个人动力啊，确实目标是一个关键。在这里给大家呀一个提示，就是我教大家呢一个方法，你可以用笔在一张白纸上啊画一个9宫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正中间。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用的？是帮助我们就是在职场当中有点迷茫、没有方向啊、没有这个动力有点不足的这样的朋友们，你画完这9宫格之后啊，围着你自己，你就开始在周边的格子里写出来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的原因、人或者事儿啊，是你为了母亲孝敬母亲，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是说为了教书育人帮助更多的人，还是说 希望在职业当中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还是说为了社会做某一方面的贡献，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目标清晰地写在上面。 嗯，其实刚才David在说的时候，我这个手里面就在画了一个啊。 嗯， 我先写的妈妈，然后写的宝宝，然后写的是旅游，这几项是一点都没有迟疑的啊。然后后面的我就在考虑我需要什么。 老公没写。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蛮实用的一个表格哈。所以也是给目前在职场上啊有点因动力不足而感觉压力比较大的职场朋友们的一个提示，算是一个小方法吧。就是 这是一个方法。 对，就是说你还可以在这个，其实这个格子是可以变化的。你还可以重新调整， 这个格是可以变化的，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嗯，因为说到目标这个事儿吧，就是也有不少职场朋友呢，最初的时候肯定都是有目标的，否则他也不会进职场。那么当他进了职场之后呢，会发现，哎呀，我忙了这么多年，我这目标我总是实现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调整。如果说你总是做一个你够不着的事情的话，那你肯定会觉得没有激情，没有动力。 对，但是要把自己的就是努力工作的原因找到。 嗯， 因为这个动力啊，真的，我们说啊，一个人就像车，对吧？啊，行车，然后你肯定要达到目的地，但你达到目的地，你的动力有多大，这很重要。 嗯， 有的车它就走200公里，有的车可能走1000公里，所以我们的动力越大，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们的花的时间就越短。如果磨磨唧唧的啊，这个磨磨蹭蹭的，你干30年干不出来人家10年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过得短而精彩，啊，有的人过一辈子还在重复自己。所以呢，我们说刚才的九宫格是告诉大家要把自己的什么呀动力源泉找到，但是这个动力源泉还不够具体。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生活品质和收入目标愿景表画出来。这个表特别简单。什么呢？就是你列一个支出明细，每个月的，以月为单位，然后有你的服装、饮食、住房、出行、电话费，这个我们说通讯的费用，日常生活用品、化妆品、爱情交往、娱乐啊、人情的礼金呐、请人吃饭啦、 好具体， 学习、投资、孝敬父母、子女费用、健康投资啊，然后以及这个旅游出行等等等等。 啊， 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听的好像是啰里吧嗦的哈，但其实你再仔细一分析，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才构成了生活的本身。 你认为需要的预算写上去，再看看你现在，比如说你希望每月给父母，比如说5000块，那么你把所有的数据加到一块儿去，但也不要写的太夸张，说我一个月给父母10万，这个不现实，对吧？你说给5000、3000，我认为这都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呢，我们说这里面，你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住房啊，我需要攒钱去买房的话，或者车，我攒那个，你可以是把攒的钱放进去的， 嗯， 是可以有这个设计的。你现在没有这个消费，不代表以后没有这个需求。说爱情公积金，这个要不要留？有必要。因为等你谈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很烧钱的一件事情，把这笔钱留下来。孩子呢，你现在没孩子不代表你接下来孩子不花钱，所以子女教育的钱是提前要预留的。 你会发现这个是更烧钱的。 它更烧钱。 嗯， 所以呢，把这些总额加起来，再看看你眼下的收入能不能 cover 得了。如果你能 cover 得了呢，说明什么呢？说明哎，你还过得还真是 还可以哈， 还可以 keep the ends meet 啊，就是保证你的支出啊能够循环起来。但如果差得很远，说明你个人的能力不够，努力不够。如果能力不够，努力不够，那是不是要努力啊？这不就是动力来源吗？ 嗯， 九宫格告诉你的是要找到动力源泉。这个表格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收入目标愿景表，告诉你时下当下你该努力的具体理由。 嗯，所以说当我们在职场啊奋斗了一些时日之后呢，发现对于工作没有那么强大的动力之后呢，确立一个宏伟，我们自己的宏伟啊，且具体的一个目标是特别重要的。 对。 但刚才呢David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呢在画过这个表格之后呢，或者说自己总结了一下之后呢，发现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挺舒服的。但往往有些人呢就特别容易躺在这个舒服的港湾当中不前进了。 嗯。 如果久而久之的话，也会失去对工作的一些激情和动力。 哪位成功人士说的我不记得了啊，但是他提出来，他只有持续的奔跑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位置。 嗯。 啊，也就是说其实社会在变。那你能不能赶得上某些 变化呢？比如说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呢，对吧？那么其实每三年互联网产生一次变化，日新月异，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你能不能赶上各种这个物价的飞涨呢？能不能赶上我们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呢？可以那么讲，以前我们说三年为一代可能会产生代沟，现在可以说有时候我们一个月不见可能就已经跟不上了，人家在关注的一些热点我们已经跟人家聊天找不到的共鸣了，所以这就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确实要与时俱进。 所以不要总是躺在那个舒服的避风港里啊，那个避风港它只是避风港，不是安乐窝。如果你总是躺在里面的话呢，你就会失去动力。它其实只是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你准备迎接下一次挑战的一个恢复元气的地方。 没错， 适合放松一下啊，不能久待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呢，如何保持职场的动力，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很重要，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目标之外呢，第二点呢，就是要不断寻求新的一些挑战来激励自己。你只有激励自己，你才会有更新的动力。 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定目标寻找动力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叫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住自己的这个领先的舒适的位置。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两点之外呢，心态上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心态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的职场中人的这种心态我们不得不说啊，五花八门啊，因为它这个整体上来说呢是比较复杂的啊。一个是呢压力大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第二呢是这个社会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如果你要是一个刚进入职场中的一个年轻人，我认为你的社会关系以及心态都不至于那么复杂，一心一意的学点东西是真格的。但一旦就是说你也学的差不多了，然后你也结婚成家了，你这时候在职场当中的社会关系的处理和这个各种压力的处理就要比以前复杂多了。你面对上级下级和同级，家里的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状态，其实都是要整体权衡的，有一块权衡不好都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尤其是我们说大家可能觉得职场上这个顺利啊，这个我们说春风得意，但其实职场上春风得意，很多人在家里都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啊，很好的家庭关系以及非常好的亲子关系。所以我们呢要把什么呀，要把各种各样的关系做一个权衡，这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解除我们不该承担的压力啊，然后保持持续的动力，然后稳抓我们自己的目标。 很多实验也表明嘛，就是人其实在开心的时候，那个身体当中会产生那种很奇妙的变化哈，让我们始终有那种新的动力和力量。所以要是想在职场当中啊保持这种新鲜的活力，那么积极的心态很重要，因为它也会让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有那种自然的很充沛的精力。 没错。 这是第三点，心态上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说的啊似乎很轻松，但其实这个过程呢肯定是很坎坷的，而且你会历经很多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风雨，或者说不容易，或者说困难。但当我们遇到一个坎儿，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才能够依然保持我们原有的动力，或者说更加提升我们所希望达到的这种动力呢？ 这个我们说这种困难的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界的这种业务啊学术上的以及我们说管理上遇到的外界的困难，还有一个是内心的消极啊和负面情绪啊。在职场当中干时间短的还没有这些，时间越长可能积累的这样的东西越多啊。所以在职场当中克服外界的困难我认为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个团队一样，团队往往都不是从外部被击垮的，是从内部瓦解的。一个人也是如此，所以如何克服消极的情绪以及团队的消极情绪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的心态要比解决外部的问题还重要。 那你说竞争呢？竞争会给我们提升动力感和新鲜感吗？ 竞争会给我们提升，但是所有的竞争我们说其实业务的提升都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 这个过程当中，竞争会带来好处，也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公司同事之间的淘汰制度和竞争制度 PK 制度对赌机制，这些也会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 不快乐哈 啊，也会带来快乐，也会带来不快乐，永远就是没有绝对的事情啊。然而工作嘛，现在肯定在一线大城市工作都要承担相应的这种业绩压力，这是很正常的，我认为。 嗯， 关键是你会不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的这个心情和情绪。人的心情和情绪其实等于能量，一个快乐开心的人，要他的能量没有什么呀，没有我们说心态平和人能量高，一个悲伤沮丧的人的能量没有快乐的人能量高，一个恐惧惊慌的人啊，能量是相当低的，这个能量是可以打分的啊。所以一个人的话，如果管理好情绪，就能管理好自己的能量。 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能看到的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以及我们的常识来判断出，情商高的人就是管理好情绪，能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能量是比较高的人，但是才华横溢的人通常都是怎么样呢？哎，管理自己的情绪稍微弱一些的人，但是也有高的啊，但大多数都不太在乎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成功的人通常具备两个优势，第一一技之长，第二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指情商高。 嗯，刚才我们也是特别提到了竞争啊，因为职场嘛，大家说就是一个你死我活你争我抢的一个竞争地哈。其实竞争啊，我觉得也是分很多种的，因为竞争这个事儿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句话，不管你多棒，永远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所以最终这个竞争，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说竞争不是说为了你超越对手，它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超越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 非常好，是这样。 嗯，你才是真正的最终的那个赢家。 职场当中常见了一种大家都认知的特殊的现象，也不能说特殊，很正常，就是嫉妒。嫉妒很厉害，比如说薪水的高低就会导致员工之间产生剧烈的矛盾，甚至离职。那么还有就是业绩的高低，当然收入的高低等，这些都会造成嫉妒和被嫉妒。这里面呢，我就要提示大家，如果有人嫉妒你，你该怎么办？ 是好事是坏事？ 不好，被人嫉妒说明你自己不够收敛， 过了， 哎，说明你自己露了锋芒。这个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哲学当中提出过露与藏的概念，所以方法呢就是要保持距离，因为这是一种伤害，对你来说被嫉妒的是一种伤害，那么嫉妒别人的人更难受啊。你比如说都是三年的工作，一个人还在销售岗，一个人已经做了管理岗，一个人开着夏利，另外一人开着奔驰，那俩人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这种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态在作怪啊。当初你的定位目标不一样，中间努力的过程不一样，必定结果不一样，可是嫉妒别人的人内心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而很多职场中人呢，由于遇到了这个嫉妒的问题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里给个建议，就是您刚才说的答案，超越自己，然后再超越别人。 嗯，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这个位置，这个嫉妒的问题就能解决。 所以说要想保持在职场的这种活力和动力啊，经常积极的参与各种竞争是好事，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不管在哪里要快乐竞争，而最终的这个竞争的结果呢，不是说我超越了多少别人，而是超越了自己。 大家要想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啊有非常好的表现，首先要先给自己定目标啊，明确目标。第二呢，在明确目标的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动力的源泉一定要找清楚，并且清晰的知道每个月应该有多少收入来支撑自己的梦想。把这个我们的大目标呢分解到我们每个月里面去，扎扎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去怎么样面对我们职场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状况。我相信有目标的人他一定会奔着目标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戴维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请戴维来呢，依然是跟朋友们呢聊聊关于一些职场的话题啊。说到这个职场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的地方呢就有圈子，在职场当中呢，人与人之间呢也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圈子。这个圈子我们怎么理解呢？ 这个圈子呢，我们说可以理解为有这个人际交往圈啊，当然也有这个互联网圈啊，朋友圈啊。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圈子，很重要的一个圈子可以谈的，就是我们的叫一个人能不能成功最依赖的圈子。 嗯，哎，说到这个朋友圈，这应该是现在最流行的词儿哈。 对， 看大街上啊，甭管是公交车上啊、地铁上啊，还是行走的匆匆的职场人士当中啊，那低着头都在发朋友圈或者是看朋友圈的哈。 没错，这个圈子其实哈，做微商有用，装修自己的朋友圈，要发有料、有货、有意思的东西。啊，也是很有意义的。 嗯，就说职场当中的这个朋友圈啊，和我们手机的一个朋友圈，其实意义和概念是不一样的。 看你想干什么了。 嗯， 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圈子是对大家非常有意义的两个圈子。这个圈子呢，一个叫关注圈，也叫外围圈；另外一个是什么圈呢？叫影响圈，也叫核心圈。外围圈呢，就是我们说关注圈，是指大家常看到的。这个头条，百度的新闻，以及我们说的抖音、火山、哎、陌陌，哎，这些全都是属于外围圈。关注这些外围圈的人，也我们说这都属于时事，对吧？新闻类的这些内容，这些外围圈的内容非常的繁杂纷繁，数据量很大，也很有意思。包括新闻的一些，我们说一些个人们炒作的八卦，也算是这圈里的内容。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个圈子里，他其实很难成功。如果你天天讨论这个内容，那更没法成功了。但是我们说他的核心圈，就是我们说的影响圈，这个就是很多成功人他持续关注的圈子。比如说成功人关注的圈子，就是以他的业务为核心相关的内容啊，比如我们播音主持就研究怎么样，对吧？哎，把我们的这个岗位做好，哎，这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圈子。比如说节目的来源呢，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个稿子做的精细啊，播音水准提高啊。那么老师呢，就研究自己的发音呢、啊、课堂控制啊，教案写得好一点呢、啊。那如果是这个公务员呢，就研究国家政策怎么样能惠民呢。哎，我觉得这个圈子啊，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核心圈。 那你说的这个核心圈应该指的是我们工作范围之内、业务范围之内需要关注的圈子，而除此之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应该是可以作为消遣用的。其实真正意义上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太多帮助的， 对， 仅是哈哈一乐而已。 对，但是现在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了这种外围圈子，然后天天就是沉迷于这个。我们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啊，就是你可能看这个事情能让自己解压，讨论这个事情能让自己好像知识很渊博，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呢，他就是杂家杂学，你谈什么他都懂，但是 不深入， 一技之长， 嗯 啊，这样的人真的很难成功啊。我相信马云19年的努力一定都是在专注他的影响圈，影响着他的客户，影响着他的投资人、同事、合作伙伴，而不是专注于各种这个我们说新闻呐、时事啊、小视频呐，肯定不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不光是职场中人，其实年龄大的人也不应该每天沉迷于这种小视频。我们发现现在年龄大的老人也每天都在抱着个手机啊，看这些小视频啊，刷这些各种新闻呐、一些传播的，我觉得何况很多东西还失实啊，不一定真实，所以这些东西对人其实很消耗意识。 可以有，但是不能过，因为过的话它有的时候会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力。 对，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东西做的本身也不是很真实啊，它是为了怎么样呢，为了赢得大家的一个关注点赞和这个就是我们说它的粉丝数量，可能会很多用很多低级趣味的东西来吸引大家。 所以说职场中的朋友啊，就是这种关注圈呢可以有，但是呢最好就是抱那种一笑而过的心态。 没错， 而真正你需要关注的是你是跟你业务相关的那个核心圈。 对，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其他的影响圈。 影响圈其实这是最真实的，最能影响你，我们说上期节目讲的你的动力未来会要带来结果，直接影响结果的就是你的影响圈，你的上下级、你的客户、你的伙伴。 这个关注圈好办哈，我喜欢这个我关注，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关注。那影响圈我们怎么去建立这个圈子呢？ 首先呢，就是很多人都想，我真的希望自己很成功，拥有很多人脉和朋友。但其实很简单，其实你把自己本职岗位做好，第一个关注你的就是你的上级啊，那么你的上级是第一个被你影响的人，然后其实我们肯定的讲，这里面不光是你的上级被你影响了，还有什么你的客户啊，你的客户会成为你的朋友，你的上级会因为你的工作表现而更加赞赏你，而你的同事会因为你的工作表现呢也越来越愿意接近你。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其实就已经开始影响别人了，这种影响力源于你对岗位的贡献啊，你的贡献越大，你被认知的机会就越多。而你个人的才能就像是一粒种子播进去，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通过你不断影响周围的人，然后把你这颗种子最后怎么样呢，变成一棵啊参天大树，也就是说你播进去的种子最后开花结果长大了。这就是我们其实职场需要出现的一个结果啊，就是最后你成功了，然而这一定是由近及远做出来的啊，而不是这个分散注意力啊，然后一不小心成功的，那实在是不可能。 那种估计也是长远不了的哈、 啊。长远不了。 好，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圈子之外呢，在职场当中啊，就是还有那种很实际存在的圈子。比如说经常是一个项目可能就是一个圈子、一个团队就是一个圈子。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很微妙的关系哈。这个圈子尤其对于很多新人来说，他不知道该怎么站队。 其实我们呢面对各种各样的短期项目以及临时的这种搭班子合作式的这种，我觉得任何一个啊项目都像是一个什么呀，一口井。我们知道有一个骡子的故事，他掉到井里之后的话呢，主人发现井是枯井，骡子也老了，就找人用沙石把井填上下。但骡子不想死，骡子做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蹄子啊把这个什么呀泥土啊沙石啊向脚下踩 step it up 踩下去。然后呢，但是与此同时他要做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哎，把肩上的泥土和头上的泥土要抖下去 shake it off， 哎，就做这两个动作 ，shake it off， 抖下去 ，step it up， 踩上去，把自己的所谓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变成了自己成长的台阶儿，哎，他也能成功。所以，如果遇到临时的项目或出差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我觉得短期合作，如果你感觉有些许压力的话，其实都是一口井。要首先，我觉得年轻人要跳进去，跳进去转化压力变动力，把它变成你成功的台阶儿。这样的事情走几遭下来以后的话呢，可能，哎，我觉得你得到重视的这个以及你能够做出这种贡献的几率就大了很多。 嗯，所以说，尤其是职场新人啊，就是当你面临在一个职场当中要进入某一个圈子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太快的去站队。 嗯， 而且呢，态度上应该是 多担当， 就是对每一个圈子都抱有好的态度。即便是说这个项目的圈子里你目前不存在，但是你对其他的同事朋友也应该抱有那种友好的态度。 对，因为每个人呢，在你的身后其实都给你打标签的。那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态度和工作的作风，甚至你平时的一言一行，我们说这个单田芳老师在讲评书提到这么一点，他说其实人一辈子都在给自己画一个肖像，你说的是真话，做的是真事儿，还是说的假话，办的是假事儿，瞒不过任何一个人。最终你给自己画这个肖像的每一笔其实都是最真实的，若干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然而这都是之前努力的结果，而你的人脸肖像，你自己画的这个就是你个人的标签，个人品牌。说一个人的个人标签和品牌直接怎么样呢，就可以是一张名片被人认可。那为什么啊？宋江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认可，都被称为公明哥哥及时雨，就是因为他本身的标签打在那里。第一，乐于助人，乐于助人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他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对方缺钱，他是倾囊而赠。就是说我们拿这个评书当中啊这种现象来讲，其实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个人品牌，配了这些标签以后，那么受益的人会不断传播这件事情，没受益的人听到这个就形成了口碑啊。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如果想以后啊，我们说不能说呼风唤雨啊，但起码不愁找工作的话，真的要把个人品牌标签做好。不要认为我在这儿做不好，我换个地方就会好。我认为不会游泳换泳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就是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你换个圈子未必就能混得好哈。 啊，对，品牌标签很重要。 所以说把你自己的这个品牌标签树立好之后呢，你进入到各个圈子当中都会游刃有余的，别人也都会欢迎你的。 对， 嗯，那么说到办公室这个圈子呀，尤其是个小圈子呀，还可以分一下类。一种呢，就是关系好的同事在一起，就称之为友谊的圈子。 嗯， 当然这个友谊的小船有时候说翻就翻。还有一类圈子呢，就是完全跟利益有关，可以称之为利益的圈子。 嗯 嗯， 办公室的工作氛围和公司的文化的话呢，都是相通的。一般呢有两种文化，一种叫家庭文化，也叫家人文化，另外一种叫球队文化。那家人文化讲究它是包容友谊，然后彼此之间的话呢会善待彼此啊，那压力相对较小。另外一种叫球队文化，球队文化是什么意思呢？球队文化指的就是说，首先它是利益共同体，目标是为了把球进去，如果参与这个球赛的人员不给力，对不起，你得下场啊，因为大家都是为目标服务的。如果我们说不管是世界杯啊还是欧锦赛，我们发现每一次上场的那个同一支球队的人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球队要为目标服务，如果中间有人受伤，对不对？你就得下去啊。如果你长期休息，你只能选择离开啊。如果你不能够在球队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对不起，让出位置来。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说，他的职责就是守好自己的位。但对于家庭文化就没有这个说法，好与不好大家还都 OK。 所以在职场当中，我认为每一个人应该有正直正念，就是说我应该是为公司利益，公司的利益和我个人的什么呀，哎，个人的愿景目标而努力而奋斗，而不是跑那里去维护人际关系啊。因为人际关系，我们说人分四种，我们可以用唐僧师徒来举个例子， 那么如果用两个箭头啊来画两个方向的话呢，一个朝东一个朝北，就是一个什么呀，数轴，对吧，一个数轴。那么这个数轴的西北角啊，南北向的数轴的话呢，向北指的是工作，向东指的是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向北指的这个代表的是工作的话呢，往上就是快，往下就是慢。我们说西北角的这个人就属于那种干练型的啊，然后做事呢特别讲究效率的人，这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哎，就属于孙悟空这种。但是呢我们说东北角的属于人际关系型的啊，然后这是属于人际关系反应快的那种人，这是谁呢，猪八戒型的。对，但是呢老好人要不要有，绝对会有。所以在东南角这个位置的话呢，哎，工作效率较低，人际关系还行的这样的人呢是什么情况呢，哎，沙僧这种，哎，他就属于是，哎，这个中间和稀泥啊，保证大家有个粘合度，其实什么人都需要。而东南角，我们说东南角是沙僧旁边呢就是西南角，西南角是什么呢，工作效率慢，工作效率低，反应速度慢的人，这是谁呢，唐僧。但是每个人他不一样，唐僧这属于什么，他属于完美型，慢工出细活。一般情况这个岗位的人的工作性质怎么样，哎，也是不太一样，完美主义者。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板块当中都能找到一个人的位置，在一个公司里。所以我们在一个球队里是什么样人都需要的，那在一个圈子里也是什么样人都需要的。但是大家的这个文化要保持一致，打一个漂亮的球赛要比维护一个职场家庭更有意义。 那么在你自己的团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小圈子的形成呢？ 我的团队的圈子是这样，我团队的圈子里有家人文化，也有球队文化，然后要看圈子大小。我有一家分公司，它就是球队文化，然后它就是能者上不能就下，然后呢也是在淘汰，也是在推荐好优秀的员工。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他的工作氛围确实是不一样 啊， 大家呢不会很计较。因为你后卫，你后卫踢球的时候不可能在一个地儿傻站着，对不对，我说这件事该我做，那件事不该我做，真正上球场的时候大家不可能分那么清楚，对吧，说守门员就你守门，我这边就帮你这个把这一亩三分地站好吗，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肯定是要有的啊，然后因为他们接受的培训不一样，他们接受的理念也不同，尤其是带队领导，有时候他的这种文化和想法也直接影响他整个团队。 那说到职场圈子啊，其实很多职场人士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职场新人要不要很快的加入到某一个圈子当中呢，怎么加入啊？ 职场新人其实刚入职的时候进不进圈子不是最重要的，他需要融入，那他应该跟所有的人打成一片，其实不要上来就选圈子，先收起自己的个性， 冷静观看是吧， 把事情做好。 嗯， 对，然后呢聪明的观察观察这个公司大门向哪开啊，这个人与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嗯，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有很多人呢可能由于性格的问题啊，就是不善言辞，喜欢独处，那么像这样的人融入到一个圈子里面他是很困难的，但是职场当中的你又不可能不和人合作。 我觉得我们没有不优秀的人啊，只有放错了岗位。所以选到一个合适的岗位，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人，你愿不愿意和机器打交道呢，愿不愿意和数据打交道呢？事实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怎么样，和人打交道。那如果说我们确实是很内向，那么我们说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我们其实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是公司应该给一个破冰式的培训啊，让这个人呢和大家能走到一块儿，彼此产生认知。其实内向是相对的啊，可能你对一些人内向，对一些人就是外向的，你一般都对家人还是挺外向的，没准脾气还很暴，摔碟子摔碗都有可能，到了一个新地方需要适应。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选择合适的岗位，找到自己的擅长的点，别为难自己。我明明是个内向的人，非要出去跑业务，其实愿意锻炼我认为是可以的，真正你要把这事情做好的话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特长。 嗯，我觉得就是还是你自己得有点本事， 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样别人认可你，只要别人认可你了，至于什么样的圈子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了。 对， 还有一种情况呢，在职场当中呢也挺常见的啊，有些人呢感觉自己被另外一个圈子排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我们不强迫去进入那个圈子，那我们只能更好的调整自己，那怎么去做呢？ 首先一定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这个呢是我们有话语权的前提。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做好了会有人保护你啊。那所谓排挤你的人的话呢，要考虑清楚，我们刚才说他是嫉妒你呢还是怎么样呢？我们说如果有人嫉妒你的话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是为了不让彼此伤害，所以第二件事就是要保持距离。第三是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作当中的话呢，人往往注重的是薪水、心情、前途、路程和假期以及福利这么六个因素，可以考虑我自身的工作进展还可以，发展空间也可以，我有向上走的机会、爬的机会，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对吧？因为晋升都应该是有标准的，对吧？而不是应该是靠人情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努力工作，实现那个业绩目标就可以了，对吧？如果你发现你上面有天花板，你跳不过去，那你只能选择调部门，调部门还不行，离职，没有太好的办法。 好，我们最后再问一个特别现实或者说特别骨感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它确实存在。那当某人碰到了这样的小圈子，而且你意识到他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氛围，在拉拢你的时候，你怎么去拒绝呢？ 哟，这个是挺难的，这个我觉得。对。 但是这种事情是有的。 对，你要判断你在这样的圈子里，你要是跟谁走，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那你跟谁有更好的发展，你自己首先第一件事先去观察，不能马上去，因为你说白了，你只要跟他一接触，你就得罪另外一批人。 对呀、 如果你不接触还没事儿，所以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如果都觉得没有发展的话，离开，因为这样的地方其实很难专注于自己的正事儿。 所以当你看清楚某些事情之后啊，也知道孰是孰非的时候，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就是。这些圈子毕竟还是一个小圈子，相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来说，其实世界才是大圈子。 对，是这样。 不要被这些小圈子影响，实在不行我们就撤。 对呀、早期因为圈子影响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公司哈，就是在我们的圈子里也看到的，其实结果都不会太好。当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个人就像船上的一个人一样，船就是下沉以后能把人吸进去。所以大家要远离这种办公室政治，我觉得。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圈子啊，都是由人来形成的。重要一点呢，我们在职场当中啊，还是要真诚的、善良的去对待别人。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的圈子。 对。 所以用心待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汪汪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请您关注的是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聊天是甜蜜的习惯，把心情都交换，一天才算完。简单是我要的浪漫，你语气又心疼，我就更勇敢。我今天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合适。